你好，我是余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GPU 为什么我们在深度学习里面需要使用 GPU。上一讲里呢，我带你一起看了三维图形在计算机里的渲染过程。这个渲染过程呢，分成了点点处理、图源处理、栅格化、渲染处理以及最后的像素操作。这一连串的过程呢，也被称之为图形流水线，或者说叫渲染管线。那因为要实时计算渲染的像素特别的多，图形加速卡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通过 3DFX 的 UDU 或者英伟达的 TNT 这样的图形加速卡，CPU 呢就不需要再去处理一个一个像素点的图源处理、栅格化和片段处理这些操作。而 3D 游戏呢也是从这个时代发展起来的。你可以看文中这张图，这个是《古墓丽影》这个游戏的多边形建模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是从1996年到2016年这20年来显卡的进步带来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上一讲讲的 UDU 跟 TNT 显卡的渲染管线里呢，是没有顶点处理这个步骤的。在当时呢，把多边形的顶点进行线性变化，转换到我们屏幕的坐标系里的工作呢，还是 CPU 来完成的。所以 CPU 的性能越好，能够支持的多边形呢也就越多，对应的多边形建模的效果呢也就越像真人。而 3D 游戏的多边形性能呢，也受限于我们 CPU 的性能。无论你的显卡有多快，如果 CPU 不行， 3D 画面一样还是不行。所以呢，1999年呢，英伟达就推出了 GeForce 256的显卡，把顶点处理的计算能力呢，也从 CPU 里挪到了显卡里。不过呢，这对于想要做好 3D 游戏的程序员们呢，还不够。即使到了 GeForce 256，整个图形渲染过程呢，都是在硬件里面固定的管线完成的。程序员们在图形加速卡上能做的事情呢，只有改配置来实行不同的图形渲染效果。如果通过改配置做不到，我们就没有什么办法了。这个时候呢，程序员希望我们的 GPU 也能有一定的可编程能力。这个编程能力呢，不是像 CPU 那样有非常通用的指令，可以进行任何你希望的操作，而是在整个的渲染管线里面的一些特别步骤，能够去自己定义处理数据的算法或者操作。于是呢，从2001年的 Direct3D 8.0 开始，微软呢第一次引入了可编程管线这个概念。一开始的可编程管线呢，仅仅限于顶点处理跟片段处理。那比起原来只能通过显卡和 D3D 这样的图形接口提供的固定配置，程序员们呢，也终于可以在图形效果上开始大显身手了。这些可以编程的接口呢，我们称之为 shader， 中文名呢叫做着色器。那之所以叫着色器呢，因为一开始这些可编程的接口只能修改顶点处理跟片段处理部分的程序逻辑。我们用这些接口来做的呢，也主要是像光照啊、亮度啊、颜色等等的处理。所以呢，我们就叫它着色器了。那这个时候的 GPU 呢，有两类 shader， 也就是 vertex shader 和 fragment shader， 也就是我们在上一讲里看到的，在进行顶点处理的时候，我们去操作的是多边形的顶点；在片段操作的时候，我们操作的是屏幕上的像素点。那对于顶点的操作呢，当时通常比要片段或者说像素呢要复杂一点。所以呢，一开始这两类 shader 都是独立的硬件电路，也有各自独立的编程接口。因为这么做呢，硬件设计起来更加简单，一块 GPU 上也能容纳一下更多的 shader。不过呢，大家很快发现，虽然我们在顶点处理跟片段处理上的具体逻辑不太一样，但是里面用到的指令集呢，可以用同一套指令集。而且虽然把 vertex shader 跟 fragment shader 分开了，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复杂程度，但是也带来了一种浪费。有一半的 shader 呢，始终没有被使用到。在整个渲染管线里， vertex shader 运行的时候呢， fragment shader 停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干， fragment shader 在运行的时候呢， vertex shader 也停在那里发呆。那本来呢 GPU 就不便宜，结果呢我们设计的电路有一半时间是闲着的，那喜欢精打细算去抠出每一份性能的硬件工程师呢，当然就受不了了。于是呢，统一着色器架构，也叫 Unified Shader Architecture 呢，就应运而生了。那既然大家用的指令集是一样的，那不如就在 GPU 里面放很多个一样的 shader 电路，然后通过统一调度，把顶点处理、图源处理、片段处理这些任务都交给这些 shader 去处理，让整个 GPU 尽可能的忙起来。这样的设计呢，就是我们现代 GPU 的设计，也就是我统一着色器架构。那有意思的是呢，这样的 GPU 并不是现在 PC 里面出现的，而是来自于一台游戏机，也就是微软的 Xbox 360。后来呢，这个架构才被用到 ATI 和英伟达的显卡里面。这个时候着色器的作用呢，其实已经和它的名字关系不大了，而是变成了一个通用的抽象计算模块的名字。而正是因为 shader 变成了一个通用的模块，才有了把 GPU 拿来做各种通用计算的用法，也就是 GPGPU， 英文名字叫做 General Purpose Computing on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正是因为 GPU 呢可以拿来做各种通用的计算，才有了过去10年深度学习的火热。 那讲完了现代 GPU 的进化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现代 GPU 在图形渲染深度学习上能跑那么快。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花了很多讲仔细去讲解的现代 CPU。 现代 CPU 里的晶体管呢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其实呢已经不是用来实现计算这个核心功能了，而是拿来在处理乱序执行啊，去做分支预测啊，乃至于我们后面要在存储器部分去讲的高速缓存。那在 GPU 里呢，这些电路就显得有点多余了。 GPU 的整个处理过程呢是一个流式处理的过程，因为呢没有那么多分支条件或者复杂的依赖关系，我们可以把 GPU 这些对应的电路都去掉，做一次小小的瘦身，只留下取指令、指令译码、 ALU 以及去执行这些计算所需要的寄存器和缓存就好了。一般呢我们把这些电路呢就抽象成三个部分，就是下面文稿里面的取指令和指令译码、 ALU 或者叫做 shader 以及执行上下文。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 GPU 的电路就比 CPU 简单很多了，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在一个 GPU 里面塞很多个这样并行的 GPU 电路来实现计算，就好像 CPU 里面的多核 CPU 一样，我们也是一个多核的 GPU。 那和 CPU 不同的是呢，我们不需要单独去实现什么多线程的计算，因为呢 GPU 的运算是天然的并行的。我们在上一讲里面呢其实已经看到，无论是对多边形里面的顶点进行处理，还是屏幕里的每个像素进行处理，每个点的计算呢都是独立的，所以呢简单的添加多核的 GPU 就能够做到并行加速。不过呢光这样加速还是不够，工程师们觉得性能呢还有进一步被压榨的空间。我们在27讲里面讲过， CPU 里面呢有一种叫做 SIMD 的技术，这个技术是说呢在做向量计算的时候，我们要执行的指令是一样的，只是同一个指令的数据有所不同而已。在 GPU 的渲染管线里，这个类似的技术呢就大有用处了。无论是我们对于顶点去进行星形变换，还是屏幕上临近像素点的光照和上色，都是在用相同的指令流程进行计算。所以呢 GPU 就借鉴了 CPU 里面的 SIMD， 用了一种叫做 SIMT， 就是最后把那个 D 改成 T， 叫做单指令多线程的技术。那 SIMT 呢比 SIMD 更加灵活，在 SIMD 里面 CPU 一次性取出了固定长度的多个数据放到寄存器里面，用一个指令去执行，而 SIMT 呢可以把多条数据交给不同的线程去处理，各个线程里面执行的指令流程是一样的，但是呢可能根据数据的不同走到不同的条件分支，这样呢相同的代码和相同的流程可能执行不同的具体的指令，这个线程走到的是 if 的分支条件，另一个线程走到的可能是 else 的分支条件。于是呢我们的 GPU 的设计呢就可以进一步进化，也就是在取指令和指令译码的阶段，取出的指令可以给到后面多个不同的 ALU 进行并行运算，这样呢我们的一个 GPU 的核里就可以放下更多的 ALU， 同时进行更多的并行计算了。虽然呢 GPU 里面的计算呢主要以数值计算为主，不过既然是一个通用计算的架构， GPU 里也免不了会有 if else 这样的条件分支，但是呢 GPU 里我们没有 CPU 这样的分支预测的电路，因为这些电路呢在我们上面做芯片瘦身的时候已经被我们砍掉了，所以呢 GPU 里的指令可能会遇到和 CPU 类似的流水线停顿问题。想到流水线停顿，你就应该能够记起我们之前在 CPU 里面讲过超线程技术。在 GPU 上呢我们一样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也就是在遇到停顿的时候呢调度一些别的计算任务给到当前的 ALU。 和超线程一样，既然要调度一个不同的任务过来呢，我们就需要针对这个任务提供更多的执行上下文，所以呢一个 GPU core 里面的执行上下文的数量呢会比 ALU 要多。再通过芯片瘦身 SIMT 以及更多的执行上下文，我们就有了一个更擅长并行的去进行暴力运算的 GPU。 这样的芯片呢也正适合我们今天的深度学习的使用场景。一方面呢 GPU 是一个可以进行通用计算的框架，我们可以通过编程在 GPU 上实现不同的算法。另一方面呢，现在的深度学习计算都是超大的向量和矩阵、海量的训练样本的计算，整个计算过程中呢没有复杂的逻辑和分支，非常适合 GPU 这样又是并行计算能力又强的架构。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英伟达2080显卡的技术规格，就可以算一算它到底有多大的计算能力。这个 GPU 呢又一共有2944个 CUDA 的核，那这意味着呢其实每一个 SM 呢里面呢有64个 CUDA 的核。你可以认为呢这个 CUDA 的核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ALU 的数量，或者说我们是称之为是一个像素 shader 的数量。然后呢还有184个 TMU 呢就是 texture mapping unit， 也就是用来做纹理映射的计算单元。2080呢一共有46个 SM， 这个 SM 呢叫做流式多处理器，这个呢相当于 GPU 里面的 GPU 核，所以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个46核的 GPU。那有46个取指令指令译码的渲染管线，每个 SM 里面呢又有64个 CUDA 的核， 你可以认为这个 CUDA 的和呢，其实就是我们上面说的 ALU 的数量，或者说是着色器的数量。46乘以64呢，一共就有2944个 shader。然后呢，还有184个 TMU。TMU 呢，就是 Texture Mapping Unit， 也就是用来做纹理映射的计算单元。你呢，可以认为它是另外一种的 shader。2080的主频呢是1515兆赫兹，如果启用 Boosting 去做自动超频的话呢，回到1700兆赫兹。英伟达的显卡呢，根据硬件架构的设计，每个时钟周期呢可以执行两条指令，所以呢，它能做的浮点数运算能力就是2944加上184，得到的结果呢去乘以1700兆赫兹，再去乘以2，差不多呢是 10.06T flops。这个 flops 呢就是每秒进行浮点数计算的数量。那我们可以去下看一下官方的2080显卡的规格书，它里面写的是 10.07T 的 terabytes 的 flops。那么我们去拿一块最新的英特尔 i9-9900K 的 CPU 的性能来看一看，它的计算能力是多少呢？是不到 1TB 的 flops。 2080显卡跟 9900K 的价格呢是差的不多的，可能就差个 20% 左右。所以呢，在实际进行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用 GPU 所花费的时间往往能够少一到两个数量级，因为我的计算能力呢其实比我的 CPU 要强那么一个数量级。而我们进行大型的深度学习模型计算呢，往往又要做 多 GPU 多卡并行，又要花上几天乃至几个月的时间。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 CPU 来算呢，肯定就是不合适的了。今天呢，随着 GPGPU 的退出， GPU 呢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图形计算设备了，更是一个用来做数据计算的好工具。同样呢，已经是因为 GPU 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过去十年深度学习的繁荣。那这一讲里呢，我们讲了 GPU 呢一开始是没有可编程能力的，程序员呢只能通过配置来设计需要用到的图形渲染效果。而随着可编程管线的出现呢，程序员们可以在顶点处理跟片段处理去实现自己的算法。为了进一步去提升 GPU 硬件里面的芯片利用率，微软呢在 Xbox 360里面第一次引入了统一着色器架构，使得 GPU 变成了一个有通用计算能力的架构。接着呢，我们从一个 CPU 的硬件电路出发，去掉了对 GPU 没有什么用的分支预测跟乱序执行电路来进行瘦身。之后呢，基于渲染管线里面顶点处理和片段处理呢，就变成天然可以并行的。我们在 GPU 里面呢，又加上了很多个核，因为我们渲染管线里面整个指令流程是相同的，我们又引入了和 CPU 里的 SIMD 类似的 SIMD 架构。这个改动呢，进一步增加了 GPU 里面的 ALU 或者说 shader 的数量。最后呢，为了让 GPU 不要遭遇流水线停顿，我们又在同一个 GPU 的计算核里面呢，去加上了更多的执行上下文，让 GPU 呢能够始终保持繁忙。GPU 里面的多核、多 ALU 加上多 contents， 使它的并行能力极强。同样价格的 GPU 呢，如果光是做数据计算的话呢，算力在同样价格的 CPU 的10倍以上。而这个强大的计算能力呢，以及统一着色器架构，使得 GPU 非常适合进行深度学习的计算模式，也就是海量计算容易并行，并且没有太多的控制分支逻辑。使用 GPU 呢去进行深度学习，往往能够把深度学习算法的训练时间缩短一个乃至两个数量级。而 GPU 呢现在也越来越多的用在科学计算和机器学习上，而不只是图形渲染上了。那关于现代 GPU 的工作原理呢，你可以仔细读一下HFX.org 上的这个 PPT， 里面图文并茂的呢解释了现代 GPU 的架构设计。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上面我给你算了英伟达2080显卡的 flops， 那你可以尝试算一下 9900K CPU 的 flops， 欢迎呢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大家。